Thank you.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马勒的第七和第九交响曲，由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